个红菊，盖茨的下了山，秋风里个细雨，盖茨的缠绵绵，山上里个野鹿，声声哀嚎，树树里。 山上立个包谷，盖子个金灿灿， 包谷种子，盖子个红菊种， 包谷棒棒，咱们穷人搬， 紧紧拉着红菊手，红菊啊，撒下的种子盖起个红了天， 武松立个红菊，盖子个过了坡，红颜立个阵阵，盖子个空中过，红颜立个能够烧书信。 盖子个穿梭忙， 千军万马，盖子个将滩战， 十万百姓泪汪汪， 恩情四海不能忘，红菊啊，革命成功，盖子个早回乡。 双一个拉着仗剑的手，心想一个黄连连在笑，血肉之情怎能忘，红菊啊，盼望一个早日盖起个船结包，红军